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

愿意将我的心交在你的手里，我愿意陪伴着你走过风风雨雨，我愿意一生为你布满爱的痕迹，当年华老去依然温 敢放弃，只会来来去去，有些爱不能忘记，只怪无欢心意，有些梦不能相信，只怕多了真情，却是我唯一的决定。 直到天长地久，直到日出月落，只愿一生牵着

deal with this war. Oh no. Touch me now, don't bother. Every second it makes me weaker. You can't save me from the man I've become. Looking back on the things I've done.

褪去所有颜色包装，看清自己的模样，和你爱的是否一样，多情还写在我脸上。

香，随风轻轻摇晃，何时能试着遗忘。 只想牵着你的手，走着一道深秋，陪着你看菊花开花落。我只想被你牵着，就这样往前走，吟唱一首

的范围， 小天地大智慧，无极世界其实没什么绝对， 浪才知道什么叫真对，从尝过甘吃过苦才明白什么叫无悔， 地之大无悔，无极两端相遇一对，转眼间机会出现人间光芒之最， 在眼前那条巷子，想睡觉的夏天，和你提一个袋子，一边走一边抽，一边想起一辈子，傻瓜会觉得从前张牙在抽屉的相片，扔掉了又捡回来，忘记了又想起来，当护身符抱有幸福，从不曾离开，那一夜哭了两三遍，这几年绕了三四圈，明明分不开的两个在我身边，两三遍走回那条街，三四圈全是你的脸，分不开的日子再找不回最亲爱的，最靠近的，离最远， 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于灯火阑珊处，你是否也怀